攻读生命记第二十二章。你如果看见你兄弟的牛羊迷了路，你不可不顾，应牵回交给你的弟兄。如果你的兄弟离你远，或者你不认识他，你该牵到你家中，留在你处，直到你的兄弟来寻找，你就还给他。对他的驴你应这样做，对他的衣服也应这样做。对你兄弟所失而由你找到的一切物件都应这样做，绝不可不管不顾。你若看见你兄弟的驴牛在路上跌倒了，你不可不顾，务要帮助他将驴牛扶起。女人不可穿男人的服装，男人亦不可穿女人的衣服。上主你的天主厌恶做这种事的人。你在路上，如果发现树上或地上有鸟窝，里面有雏或有蛋，母鸟在孵雏或孵卵，你不可连母鸟带幼雏一并拿去，应让母鸟飞去，只拿去幼雏，好使你获得幸福而享长寿。当你建筑新屋时，应在屋顶上做上栏杆，免得有人由上跌下而使流血的罪归于你家。在你的葡萄园内不可撒上两样种子，免得你撒种子的收获和葡萄园的出产都成了禁物。不可使牛驴一同耕作，不可穿羊毛和麻混合织成的布料。你所披的外衣四边应做上穗头。若有人娶妻，与他结合后就憎恶他，捏造可耻的事，败坏他的名誉，说：我娶了这个女人，当我与她结合时，我发现她不是处女。那少女的父母应把少女的处女证带到城门见本城长老。少女的父亲应对长老说：我将我的女儿嫁给这人为妻，他却憎恶他，捏造可耻的事，说：我发现你的女儿不是个处女。然而，请看我女儿的处女证。然后就将被单铺在本城的长老前，本城的长老应拿住这人加以处罚，并罚他100银子交给少女的父亲，因为他坏了一个以色列处女的名誉。这少女仍是他的妻子，他一生不能休她。但这事若是真的，发现少女真不是处女，就应将少女领到他父亲家门口，本城的人应用石头砸死他，因为他在以色列中做出了可耻的事，在他父家行了邪淫。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了这邪恶。若发现一人与一个有夫之妇同寝，与妇人同寝的男人和那妇人，二人都应处以死刑。这样你由以色列中铲除了这邪恶。若一年轻处女已许配于人，有人在城中遇见他而与他同寝，你们应将他们二人领到当地城门口，用石头打死他们。那少女该死，因为她虽在城里却没有呼救。那男人该死，因为他强奸了人家的妻子。这样你由你中间铲除了邪恶。但若有人在郊野遇见了一个许配与人的少女，强奸了她，与她同寝，只有这与她同寝的人该死， 对那少女不可行刑，因为她并没有犯死罪。因为这件事，就如一个人狙击自己的邻人，将他杀死一样。因为那男人在郊野里遇见了他，纵使许配与人的少女呼救，也没有人来救他。若有人遇见一个尚未许配与人的年轻处女，抓住她而与她同寝，并被人发现，这与她同寝的人应给少女的父亲50斜克尔银子外，还该娶她为妻，因为她强奸了他，一生不能休她。